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。为什么明明相爱，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？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？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，命运如此安排，总叫人无奈。这三年过得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愿意等待，当懂得珍惜以后会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存在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，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想再受损，无奈我想